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各位听众又欢迎回到来我们港珠澳第31集的时间，又到月尾的时候，都是请大家支持 MyRadio的月费计划。 其实大家上个礼拜看这么多live节目看得这么开心， 就记得支持 MyRadio的节目月费计划， 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的运动。 今天我們很多人在這裡，有我成邦二世祖，還有誰在這裡？今天是我簡洛夫在這裡。是嗎？是，馬上在這裡。大家好，大家好。喂，簡洛夫，你不見一排去了哪裡？哦，去了西藏。我見到人自焚。沒有，那些地方全部的 移民品啊，嗰啲打火機都嗰啲，特別嗰啲廣場嗰啲咧，全部被即係要有啲安檢㗎。咁但好嚴啊！ 咁大鑊。 你感覺上面西藏嗰個控制咧，係比其他省可以嚴密好多。 但係你除咗去西藏咧之外咧，有冇去大陸其他地方？ 冇啊，主要都係因為我揸車去嘅，即係揸車響 在雲南兜個大圈人都西藏出翻嚟咁樣嘅，其實好似客家佬客家遊中咁喎，客家遊中，係咯，但係即係去到西藏有咩嘢特別？你覺得係即係好 surprise 啊？冇 surprise 啊！我發覺西藏人同華人真係即中國人真係好唔同咯。<笑> 基本上是兩個，你可以當是另外一個國家。怎樣不同呢？文化上、言語上、膚色上、宗教信仰全部都不同。但是那些人你覺得OK嗎？ 跟他們接觸這樣OK，很友善，西藏人很友善。其實是不是有點像尼泊爾那些比較簡樸的民風？ 我可能接近嗰度嗰啲人多過接近中國人嗰啲，中國人啊，唔好講佢哋啦，係啦，成班省翻。咁又即係你揸車入去咁樣啦，即係係咪都係觀光啊，睇下風景啊，行下咁樣？ 咁都係咁啦，唔係有啲咩目的啊？ 問下啫。<笑> 唔係，即係我覺得幾好玩嘅，即係嗰個地方係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喺中國入面其中一個即係比較好嘅地方嚟嘅。 其實佢即係你話比較好，係咪因為小主流遊客去，即係唔會變咗定點旅遊區咁樣？ 大城市就變咗㗎啦，即係拉薩嗰啲變咗啦。但係我又經過一啲小鎮啊，嗰啲地方嗰啲即係嗰啲都係即係藏人嘅社區為主嘅，仲係。 咁嗰啲文風啊，其他嘢都好唔同啦。 即係我覺得又唔即係零零舍舍係好特別咁咯。雖然佢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入邊一個地方咁樣。 咁但係夜晚凍唔凍啊？嗰度 好凍啊！夜晚日頭同夜晚嘅温度差好遠， 即係 新疆咁啊。 差唔多咯，啲氣候即係好極端咁嘅氣候咯。但係啲風景啊，真係幾靚嘅。咁有冇食到或者飲到啲好特別嘅嘢喺西藏？ 食過啲西藏餐啦，不過我就接受唔到嘅。 有冇啲 真正嘅西藏餐？ 啲酥油茶嗰啲咯，係咪啊？ 酥油茶 OK 接受到，不過佢食有啲嘢好即係啲好怪啲味道。 有冇去睇布達拉宮啊？ 去過出面咯，入面入唔到，要買飛，要做一日買飛咁樣嘅，咁 係咯，係啊。但係咧，嗰度即係西藏咧，地勢咁高咧，即係會唔會係 会不会有高山反应咁样？即系虽然你揸车入去都好循序渐进噶啦。 我有嘅，即系你睇睇个人唔同嘅，有啲就即系可以接受到嘅，有啲啊即系二三千都唔得嘅咁样。我西即系拉萨本身都3800噶啦，3800个 meter 啦，其实即系对我哋呢啲人嚟讲系算好高，不过即系我就循序渐进咁入去噶嘛，咁啊即系慢慢适应到咯，要做吓。 咁 OK 啦， 但系去到四千几都开始有啲感觉上有啲头晕啊，嗰啲乜嘢。 咁好高兴你平安无事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 啊，真系好担心啊，突然间失踪咗。 系啊，因为唔系喂，但系咧， 翻咩？ 咩啊？即系翻 嚟澳洲，翻嚟澳洲好似翻翻个天堂咁样。 梗啦，梗系天堂啦，唔系天堂都唔理啦。喂，你嗰阵咧嚟啊，即系除咗几个月之，即系你除咗去咗西藏之外咧，你喺香港咧又去睇教主上庭喎。 啊，有啊，去咗几日啦。 即系你除咗睇教主上庭之外咧，仲有咧，后屘其实陈云国师咧讲座咧，你自己都话有去啦。其实即系嗰啲咁嘅五毛系咪？即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啲五毛喺嗰阵喺度点样发癫？ 嗰啲唔系嗰啲土共嚟嘅，去到好奇怪，有见到有多人喺度揸住啲牌，即系入去踩场啦咁样系嘛？咁啊谂住都有啲嘢发生，谂住即系佢通常都系你讲到半路中途咁，谂住佢系喺度做烟包币啊，咁又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原来去到尾好静鸡鸡冇出个声，佢走人，佢揸住啲牌嘅，揸住啲牌咩一国两制嗰啲咁嘅嘢， 但系都冇叫嚣，冇乜嘢都冇， 冇乜都冇啊嘛，静鸡鸡走咗，听到尾静鸡鸡走咗， 咁搞笑， 唔系搞笑啊，即系国师嗰啲威力嚟，咁啊听到津津乐道喺度，即系。即系直头唔记得咗自己个佢去个目的系做乜嘢咯，做咗观即系观众嘅一部分。 国师魅力惊人，魅力惊人，只可以话 打成一片啊！即刻， 我好静鸡鸡咁，好似静咁坐喺后排，我冇出个声。我因为我坐喺前面啊嘛，咁我成日都另外头去睇下佢几时发难咧，几时搞可以搞事啊？一路都好静啊！ 咁 好笑 啦！咩啊？国师太厉害啦！喂，其实咧，即系咧，都好多谢简洛夫分享佢喺香港同埋大陆嘅所见所闻啦。阿简洛夫，你系咪即系其实同我一样都会喺九月选举会翻香港？会唔会啊？ 会啊！四年一度嘅都系点都翻去撑下嘅。 要去朝圣？ 唔系，即系你即系。即係成日即係我哋喺海外成日都話即係講冇用㗎嘛，返去啊就算返去投一張票，雖然你得一票啫，但係你可以返去啊，即係親戚朋友啊咁啊，即係幫下手嘛都可以，即係少少嘅力。咁如果個個都有咁樣，即係多啲人返去嘅時候就聚咗一個勢出嚟㗎啦。人數雖然唔會有多，但係始終都係一個表態嚟㗎嘛。 系啊，即系其实都系喺度再次呼吁啦。听开港珠澳嘅海外听众，如果真系可以嘅话，就九月一齐翻香港，咁就支持叶普成嘅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啦。因为即系好似简洛夫咁讲，即系你翻去真系多你一票，真系好重要咯，同埋如果你翻到去可以动员到屋企人啊、朋友啊，即系同佢讲点解要即系点解香港系要即系今次选举点解对香港咁重要咧？因为基本上已经系可以话系最尾一次本土派同埋土共又好，同埋其他阵营又好嘅对决咯。如果你 miss 咗今次嘅窗口而送唔到叶普成五位候选人入去嘅话，咁其实到之后你话再聚唔聚到个势，咁就真系好难讲噶啦，系啦。咁就即系 其实今次选举嘅时候好重要嘅，即系点解咧？第一，因为你即系你近雨伞革命之后咧，即系你嗰、那个。整個政治生態是改變了的，即是你本土開始有人講都講本土的時候，如果你不能夠延續這個勢就真的玩完了， 一鼓作氣再而衰，是 的，那 你, 你今次搞唔到你四，即係跟住成個勢冇咗㗎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係好好重要咯，即係一個轉捩點可以話。 我都覺得係，即係其實而家係即係咁講啦，即係2012年選舉之後係開始有本土嘅勢力。咁阿達啊、阿泰啊、教主啊、陳雲老師啊，用四年時間去經營，其實而家個理論已經係成熟嘅咯，係咯，咁所以其實係 同埋你好多，即係你除咗香港因素，仲有好多外在因素啦，即係尤其是呢一即係呢一年半載裏面，即係你睇到嗰、那個即係國際嗰個形勢，同埋你阿資爆嗰、那個嗰、那個 風險， 即係嗰個機會，那個風險係好大嘅。所以你香港點樣自保呢，就係、是、即係可能呢一年半載裏面有好大轉變嘅嚇。 係啊， 唔係但係咁啊好睇喎，咁即係啲人啲嘴臉咪出嚟喎，呢排都好多氣體啦。 你見到好多都咩啦，好多好、 啊、 多 轉態啊嗰啲咁樣啊，話之前嗰個有炮有槍之後，你睇下嗰啲人。系喎，即系要讲下呢、這个 有炮有枪，咩系？ 澳洲人噶，佢系 嗱咁咧，即系我谂，其实即系有关于呢个叫做马恩国嘅测试咧，香港听众分分钟仲熟过我哋啦，因为即系佢哋竟然咧犯咗呢个天下男人都会犯嘅错误啊，就系唱淫 K， 同啲女女咧喺度 selfie 咧，跟住之后咧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俾人 send 出嚟，所以咧即系好似大丈夫咁啦，去滚还去滚，千祈唔好喺度互 send 嘢。 唔系佢啊，系佢啲团友啊。 系啊，嗰两个律师啊嘛。 系啊系啊，真系好柒啊！我觉得你估佢会唔会翻嚟啊？你估啊？ 咩啊？佢 会唔会翻嚟？ 好嗱、啊，即系嗱、啊，即系其实我咧，我其实我 即系玩完噶咯，佢咁样而家喺嗰边。 唔系佢俾阿黄， 佢玩完噶啦。其实你咯，即系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唔系话即系。咁唔好彩俾人捉到嘅，我覺得佢咁佢哋根本自己佢個陣型都已經喺度 瓦解 鬼噶啦， 喺度瓦解，即係一層白踩咁樣咯。阿黃國興今日先話佢係呢個不懂江湖規矩，咁阿黃先生，我想請問你咩叫江湖規矩？咁啊，講翻阿馬恩國呢個人啦，喂，原來馬恩國咧係 Brisbane 撐嚟嘅。 之前喺 Queensland 啊嘛，佢唔系读 University 就系 Queensland 嘅咩？ 好似 话嗱，咁即系咧，其实咧，我开咗马恩国个 LinkedIn 喺度咧。阿马恩国咧喺香港嗰阵咧，就喺读慈幼嘅，同我哋系啊。咁佢读完慈幼之后咧，原来咧佢去咧呢个叫 Brisbane 嘅 St. Paul School 啊，就读 Year 11咧同埋 Year 12啦。跟住之后咧，90至97年咧，我唔知读七年大学做乜柒。即系呢个喺 U of Queensland 嗰度咧，就读呢个 Bachelor of Law。咁佢90至97年之后咧，就即系我唔知点解佢系中间佢咧95年咧就喺呢个叫做KPMG 做 Tax Accountant 啦。跟住之后96至99咧就喺Inns of Court at Brisbane 嗰度啊，就做 Barrister at Law 嘅呢个96至99年。佢99至07年咧。阿马恩国咧就喺 Sydney 啊 Martin Place 嘅 Edmund Barton Chambers 嗰度啊做 barrister law 嘅，咁佢成日咧就喺度同人讲话佢系澳洲唯一一个执业嘅华人大律师啦，当年系咯，系啦，咁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咧做一排咧我打去咧即系呢间 chamber 咧，喂其实旧年嘅即系我话即系我扮揾马恩国咁样啦，系啊，咁跟住之后咧佢嗰度個我諗個 reception 或者個姐姐咧，似係一啲上咗年紀嘅太太咁樣啦。佢俾咗馬恩國個香港電話我咯，但我唔見咗個電話啦，已經係。 咁搞 笑，我開噶嘛，我中意玩電話噶嘛。 真 係 好 開。咁咧，馬恩國咧就喺呢個08年咧就回流呢個香港啦，咁就加入呢個叫民建聯啦，係啦。咁同時咧，佢咧亦都喺廖長江啊，你知邊個廖長江啦？係啦，即係總之係其實一個係以前係英華畢業嘅嘅叫紅色大狀嘅叫做嗰個 chamber 度執業咯。咁馬恩國咧喺即係佢08年回流香港之後咧，咁即係我其實我一直有留意阿馬恩國呢個人嘅。 咁就话自己以前喺雪梨咧就揸 Benz 住大屋咁样啊，但系为咗一颗中国心啊，所以就回流香港咁样咯。系呢个系佢十几年前一个访问嘅嘢嚟，因为我自己其实我留意民建联咧留意好耐噶嘛，所以其实啊对于阿苏锦良，你知苏锦良曾经系民建联主席嚟噶嘛，系啦，都留意咗好耐噶啦，系咯，就系咁咯。咁即系阿晚国咧，其实咧，即系佢即系佢喺香港咧，除咗做民建联之外咧，咁跟住之后佢就仲有 山西政协嚟嘅咩？ 等阵先，佢即系除咗即系津津乐道，除咗系话长毛咩 ？I'm not a fucking Chinese 咁样。咁咧，佢就系呢个叫做嗱，系啊，佢就除咗系山西政协之外啦，仲系独立即系独监警会嘅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会员啦，中国法学院理事、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执委会主席，即系今次出事嗰、那个一带一路基金嗰、那个，系仲有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括弧广东省常务委员同埋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副主席咁样咯，系啦。 其实好似佢呢啲咁样咁柒嘅，真系香港大把啦，而家真系 唔系好多。 即系所以佢会唔会翻嚟咧？即系佢唔好捞啦嘛，嗰边应该。 嗱，即系佢会唔会翻嚟咧？如果佢够胆翻嚟嘅话，我真系恭喜佢咯，会咗阿马，恭喜你阿马生，恭喜你收皮。 佢翻嚟都捞咩啫？翻嚟佢捞得咩嘢？翻嚟又 帮人搞移民咯。 唔系，但系即系。 放人家数埋大把啦呢啲， 你揾个 paralegal 搞都得噶，其实系啊， 喺 边 度啊？ 你揾个 paralegal 搞都得，揾个师爷搞都得啦，移民揾条傻仔签字啫嘛。但系其实咧， 有啲人知噶嘛。 我其实咧，我睇下马恩国咧，即系咧，其实咧，佢出啲书咧，即系我啲律师 friend 系 OK 嘅，因为佢出嗰啲系 Equity and Trust Law in Hong Kong 啦，就即系专讲呢个叫做衡平和信托法咁样咯。即系其实你知我读过 law school 噶嘛，曾经喺香港，咁其实我都有睇过佢啲书，简直系我人生嘅污点。我仲有俾梁美芬教過，我仲有俾梁美芬教过嘅系，系啊，我仲 跟佢叠噶，佢好似佢自己都唔好识嘢。 屌啊！先讲起梁美芬上堂啊，讲起就扯火。咁嗰陣呢，我喺即係某大學啦，係冧天花嗰間學校啦，大家都知邊度啦，係啦，冧屋頂嗰間學校啊。咁呢就讀過呢一個 term of law school 啦，咁呢跟住之後呢要讀呢個叫做香港嘅行政與憲法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Hong Kong。 咁呢搞嘅就係梁美芬，咁梁美芬呢就呢個教學方法呢就簡直同一個中學先生冇分別啦。一上堂呢第一句嘢呢永遠都係 Good morning class 啊，即係問埋好多白痴問題，咁我屌你老美，而家 postgrad 嘅，即係雖然嗰陣我讀 postgrad law 同個 lecture hall 入面呢都係有啲即係 undergrad 入面喺度，我屌你老美，大家成年人你搞乜撚嘢啫，搞撚嘢柒嘢啫，搞撚到啲中學生咁要点名又成，屌你老尾！咁我呢啲翻书仔、竹星仔翻捻到香港搞到咁捻样嘅话，咁梗系冇捻瘾啦！屌咪唔捻读咯，咪翻加拿大算咯！屌佢老母啊！真系 有冇俾白 手 头，有冇白 头 仔俾白 头 仔你？ 唔系差唔多啊！屌，即系我吸 我你手刷到啊！ 咁你点解你唔等到学期尾咧，夹埋俾零分佢咪得咯？佢历史。你知唔知嗰啲 uni 咧，成日都系咁噶嘛？到最后嗰堂就要叫人俾分噶嘛？叫你哋话觉得呢个 course 有冇用啊？嗰啲 冇啊！屌嗰阵我系中途，我中途已经 drop out 咗，我真系顶唔够顺。我未到 嗰堂翻去填问卷噶嘛？ 唔系啊！我未到学期尾已经 drop out 咗 law school。 呀！你应该 last 嗰堂翻去，平时可以唔翻噶嘛？ 屌，唔好讲呢啲啦。咁咧，即系咧，阿马恩国当嘢咧有几柒咧？就系、是、你知佢系唔知礼拜一夜晚。因为你知道我是礼拜一夜晚我搭飞机，因为你知道我之前嗰几日去咗旅行啦，我之后会讲我去旅行嗰啲嘢啦，系啦，咁就即系佢系夜晚爆出嚟话佢个咁嘅旅行团咧，嗰啲团友唱淫 K， 跟住之后班友仔跳船啊嘛，你知啦，系咪啊？咁佢嗰个叫 系啦， 咁佢呢个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咧，咁就嗰啲咁嘅干事嗰啲就分分钟即系纷纷跳船啦。咁就其实第一个率先跳船咧，即系其实好正嘅。佢一个 Facebook 啦，嗰个 group 嗰度咧就即系5月20号就喺度讲咪一带一路访京团啊。嗰、那个 caption 就系法律界德江来香港，港人更懂大路咁样啦，系啦。 咁佢就即系5月18号就有嗰个一带一路访京团嗰、那个中澳法学基金会一带一路访京团嗰、那个喺机场集口度拉 band 啊，咁就有，咦，我已经见到蔡任基嗰几条撚样咯，屌成班咗炮兵团咁，屌个老尾，仲有谭慧珠啊，呢个曾德成嚟喎，屌，跟住之后仲有马英国企喺嗰个中间嗰度，即系好啦兴奋咁样啦，系啦，跟住之后咧。嗱，呢个系5月18号出发，咁跟之后咧，5月23号啦，咁有个 public announcement 就话 ，OK，we regret to advise that the Honor Maria Tam has informed her decision to resign from the foundation as of 18， 即系夜晚六点钟咧 ，of May 23rd, 2016， 即系谭慧珠咧已经决定啊，喺呢个叫中澳法学基金交流会嗰度辞职啦，系啦，呢个就系夜晚六点钟，跟住咗两个钟头之后咧。呢、这个叫 our consultant Damien Share， 即系唱任 K 嗰其中一条卵样啊 ，has informed his decision to resign from the foundation as of 23rd of May 2016。We wish him well in his future endeavors。屌你老尾，你快卵啲三梅毒死啦！屌你老母，系啊。跟住之后咧，同一时间啊 ，Raymond Yong 啊，即系另外一条唱淫 K 嗰条咁嘅淫棍啊，即系有两个女嘅，即系仲要系离过婚咁屌，即系其实咧，我啲 friend 成日话咧，咸湿嘅人咧会生女咧，睇嚟咧都啱噶啦，系啦，咁就同好彩呢度冇人生女嘅，系啦，跟住之后咧就八点钟咧又 resign 啦。跟住之后咧，阿梁美芬啊，喺两日之后啊，12:05 PM of 呢个 May 25th 啊，都系 inform her decision to resign from the foundation 咁，你话几柒啊？马英国，即系 呢个系佢搞噶呢、 這个呢、這个咪就系佢搞个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 咯。唉，咁佢可以收皮啦。 即系又俾呢个叫做啲好共串喎，而家话佢不懂得，即系同埋啊，其实最好笑咧，今日咧报纸，即系今日啊边个写啊黄国兴咧上呢个叫做即系港台节目咧，就喺度话咧阿马英九咧戆鸠鸠嘅，即系点解佢唔识江湖规矩咧？就系你同啲咁嘅国家领导人啊或者高层啊会面嘅内容咧，就唔应该爆出嚟啦。你周围同人讲话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会知咪自己炸死自己咯。 佢 就 真 系揾 枪啊！而家 系帮 你哋， 咪有枪咯，即系有枪咯佢。 唔系，帮自己出火，搞到玩完。嗱咁咧，呢个叫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咧，究竟系乜东东咧？咁佢就话本会的定位啊，是一个为香港及澳洲法律界了解中国大陆及法律机构的平台，并从法律角度研究探讨时事问题。本会宗旨如下：筹办、推动、促进和加强内地、澳洲和香港法官、律师、法律学者和法律毕业生相互的法律交流。跟住第二協辦人， 佢有個問題，佢有咩資格代表澳洲啊？ 唔係，佢都冇俾，即係聽嗱，即 係自封咗澳洲法律界代表啊！ 唔係，聽講話佢已經冇俾會費，佢已經係 not registered as a bar。等我睇下先，屌話事話真係 有俾會費點啫？佢 冇俾會費啊！即係已經唔係一個會員啊，係啊。等等，我睇下 Australian Bar Association， 我睇下晚國仲喺唔喺度先，屌！等等啊 ，Members of the ABA Council，OK，、okay, 你扑街啦你。 喂，会费交唔起啊？ 咪啦 ，For members, news and media, ABA， 等先。等等啊。等等啊。屌仲，而家搞到好似做 live 节目咁样。嗱，我而家 find 你 barrister 咁样 ，OK， 睇下先。哦 ，not fun， 咁收皮，咁咪收皮算，系咯。 咁即系 miss rap 咯，算。 我又唔会觉得佢系 miss rap， 系啦。 唔系噶，你好多人以为真系佢真系代表澳洲嗰啲法律。即係好權威㗎嘛，以為佢自己其實原來嗰澳洲係咩嚟嘅啫，咁就屌都係收埋大把啫。 等先，我揾下佢有冇 register 先，等等。 register 都唔代表咩喎，唔代表佢有咩地位喎喺度。 冇啊，只不過一個人嚟啫嘛。 冇咯，屌！ 唔係，就我睇下佢有冇 currently register 先。

咁似嗰啲假和尚嗰啲嘢。 唔係啊，睇嚟都係假和尚。咁即係其實呢，即係今日呢，我睇報紙呢有單新聞呢，就係、是、如果有幫你聽我哋嘅聽眾呢，就知一班共匪呢就諗住喺雪梨北部大概個半鐘嘅地方啦，就喺一個叫做中國式嘅主題樂公園咁樣啦。咁個主題公園呢就點，即係佢呢就好撚開嗰，就話雪梨啊，即係有呢個地標，就 such as 呢個叫雪梨歌劇院啊，同埋 Harbour Bridge 啊，咁就喺一個叫做Chinese Disneyland 咧，就嚟吸引呢个中国游客咯。咁呢个 Chinese Disneyland 咧，就系、是、一个即系一个中国嘅发展商就谂住起噶啦。咁就之前咧就同呢个 Y 昂嘅市长啊，就谂住整一个叫佛捻乐园咁样咯，系啦。但系 整晒熊猫嗰段宣传片有冇睇过 啊？咩啊？熊猫同埋呢个叫做和尚剥嘢系咪新嘅？新四仔，我想同乜搏嘢？ 呢我就唔知啦。嗰个宣传片都会插嘅真系。 咩？好似喜羊羊咁样噶嘛，卡噶嘛。 系咯 ，something like that， 非常插。 咁咧，即系呢个叫做佢，原来佢五年前咧已经咧系开始做宣传嘅咯。阿简洛夫咧系咪话咧，即系咧之前咧，定系猫姐咧喺度话睇佢啲广告咧，就系佢谂住咧嚟当呢个叫做投资落呢个主题公园嘅计划咧，就为卖移民咁样啊？有冇？ 系啊，送移民噶嘛，用中文噶佢。 就喺上海卖广告啊嘛。 系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呢，原本呢佢呢已经呢係諗住去买一大笪地呢，跟住之后呢就起呢个叫主题公园咁样㗎嘛。跟住之后呢，最近呢佢哋撤销咗呢个叫入纸嚟起呢个嘢，就话间公司根本就冇钱去起呢个 theme park 囉。係啦。咁跟住之后呢，嗰度即係本地嗰啲政客呢就话戆居嘅，即係点解呢嗰啲强国游客呢会无啦嚟到澳洲，跟住之后呢就嚟到见到啲假熊猫。係囉。见到啲胶熊猫咁样，即系嚟呢度把捻，系咪先？ 呢度把鬼咩？你学乜差嘅文化？学文化你咪翻祖国啦！顶你个肺！ 你学文化学文化，你翻去唱红歌啦，系咪先？ 咪系咯，翻去唱红歌，翻去唱人 K 啦， 系。系啦，咁样之后咧，即系原来咧，佢咧呢个叫公园咧，原本就谂住占地呢个 15.3 公顷啦。咁就即系本地嗰啲咁嘅居民咧，就话：屌你无啦啦起主题公园把捻咩？不如我系起 industrial purpose 好过啦。咁就咧，而家个主题公园起唔成咧，佢哋咧就谂住将佢嚟起呢个叫做物流嘅嘢算咯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exercise 系啦。 我另一 句 物流过啦，就系起埋啲主嘅。知唔知咩乜柒嘢主题公园？唉、哎， 我怀疑佢真系 cap 水嘅咋嘛？本身佢嗰、那个呢、這个即、這个 project 本身就冇谂住起嘅，一大落 cap 水，昆啲友去 点知昆点知昆唔到？ 帮人走私嚟咋嘛？ 系啊，点知走唔到 咯？帮人走私，跟住昆人落搭咁咯。 系啊。咁好一开啦，原本话咩 ？This was promised to be a giant panda paradise project that would put the central coast on the tourism map and provide locals with hundreds of jobs。边会有人想帮你班友打工啊，大佬？即系你喺间咁嘅嘢打工，同喺宝福山做有乜分别咧？ 佢都唔会揾你 local 人打工啦，佢咪 揾你啊，揾翻啲四五七，咪请翻啲强国嗰啲。 咪咯， 系啊。唔係啊，但係即係我見到呢幅咁嘅酒店嗰、那個咁嘅，即係主題公園嗰個設想圖，真係好撚似寶福山墳墓嚟嘅，真係係啊！咁就即係呢個叫做係啦。總之呢單嘢就係個連，即係因為其實呢單嘢咧，原本咧係你知我哋之前講過咧，話係原本 Y 昂嘅市長咧就全速推動啲咁嘅嘢咁啊，跟住後屘咧佢 跟住佢老婆唔係食國貨咩？ 佢老婆係國貨嚟噶，係啊，係 啊， 咁冇啦，條友 推動啦，嗰條友而家唔係落咗台啦咩？好似 落咗台啊，所以咪收皮咯，係啦，係 啊， 幾鬼柒，真係快啲去死啊，德爾頓，快啲去死，真係，唉，喂，OK 啦，喂，其實簡洛夫貓姐咧，我哋7月2號咧，我哋澳洲就大選嘅咯，但係其實即係大家喺市入邊咧見到個選情咁係咪，即係係咪好淡啊？你哋都係覺得？ 我觉得好似系咯，好似冇乜声气咁样嘅，好似点解咧？ 同埋就阿猫姐，你今日系咪都见到有少少嘢咁样？ 我見到喺南區嗰度有啲宣傳咯，有啲Libo 有啲人擺動嗰啲牌啊，又唔見有派傳單，但係見到動嗰啲牌啊咁咯。 我自己咧，平時咧，我搭開火車嗰個火車站咧，有一朝咧就有個即係個 MP 喺度揮手咁樣咯，同埋同啲候選人傾偈咁樣咯。如果咩 other than that 咧，我都見唔到啲乜嘢咯，係咯。究竟係其實係個即係我唔知係咪打緊 state of origin 啦，而個政治冷感咧，定係基本上就係太亂啦？你覺得會唔會即係？ 可能其实未到时候系咪啊？啲你都知啲澳洲佬 last minute 噶啦嘛都， 但系其实都得翻一个月嘅啫， 所以对佢哋嚟讲，临尾次次都系临尾嗰两个礼拜，你先至知道你个区选乜差噶啦。 系啊， 我试过系差唔多入去 tick 嗰阵先至知道。 知道咩？知道选边个？ 懒嘅，我觉得嗰啲友仔都，我觉得即系嗰啲点讲啊？ 政棍 候选人都几懒，有啲都我觉得。 成班政棍 系啦，好懒佢哋。 系啊，但系 都唔使定义咁样。其实佢哋未有，因为有团体票咧，你觉得会唔会？ 唔系，其实你知诶，你唔系啊？你知其实排序嘅话，基本上系计比例咁入去啫嘛。其实佢哋咪唔惊？ 系咯，即系你大党嘅，可能都计个条数都差唔多够，佢都费事，佢都唔系好 care 好多，我觉得。 所以今次问条啦，今 问条啊。 民調咧其實是正的，即係呢個咧自由黨咧就由 50% 咧就滑落到 48%， 咁跟住之後咧Labour 咧竟然就反超前喎，而家 52% 喎，係啊，咁其實咧即係嗰啲細黨例如 Green 啊嗰啲嘢咧，最近咧亦都升翻，同埋 Zeno 房亦都升，好鬼卡喎。 Zeno 房呢条咁嘅柒头， 咪 Zeno 房黐线嘅。 我觉得佢系好长头草嘅，我真系唔知佢系即系一时一样。我觉得 Zeno 房呢条友， 咩佢唔系好知自己想点？ 有时好正常，有时咧就好唔正常。我觉得佢 咪啊，所以佢咪黐线咧，系啊， 系啊。 但系即系我哋上集咧就讲咗呢个叫做澳洲大选懒人包啊。但系你觉唔觉咧？其实咧，即系我哋两个礼拜冇做节目咧。而家啲友仔又乜都唔记得晒。 哦，咁你觉得有需要睇翻 系嘛？系啊，咁即系如果要提嘅话就睇，唔系即系佢两个礼拜之前咧，我哋点解去整呢个澳洲大选烂人包咧？即系尤其是系话 negative gearing 系一定会系呢个闹哄哄嘅题目咧。而家两个礼拜之后冇人讲啦，又 系咯。我觉得佢哋咪特登唔讲嘅咧，而家 即系其实有佢继续嚟，继续 cap。 系啦，有得佢哋 就 继续 cap。 因为其实你知 Labour 基本上系成班友俾人踢爆，自己都玩 negative gearing 噶嘛。 系咯。 吓、啊，所以咪食。 根本佢自己就监守自盗。 咩啊？所以就 班友都系全班友都落地狱啦，真系顶佢。 咩？所以咧，其实咧，雪梨嘅朋友啦，有听节目咧，记得投我哋嘅朋友 Nick Fox 啊，系啦，自决党主席，呢、這个叫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好快。 系啊， 本土派呢、這个真系本土派噶。 唔系，其实我哋澳洲又即系话咁样民主选举啦。其实你谂下，投同你真系好似投工党同 Liberal 都系，你投泛民定投建制冇乜分别。 即系咁，你等于美国你投 Republican 同埋、啊、投嗰个 Democrat 都一样嘅啫。 但 Trump 正喎、啊，讲 到 Trump 出嚟啊嘛，头先。 Donald Trump 而家开心啦，终于攞到提名啦，因为跟住提攞到提名。攞到提名之后咧，就喺飞机就喺自己嘅飞机度食麦当劳庆祝。 党委未俾佢，而家话可以随时唔俾佢。 系啊，即系佢而家系购票，所以而家有牙刷啊嘛。 喂，大 Republican 到时可以话，虽然你购票，但系佢唔支持佢都得 嘅。咩啊？我 谂呢个系佢嘅 杀手锏。 系啊，唔系可能到时佢出第二个啊，吹啊咁咧。 唔系咁，佢咪自己选。咩啊？唔系佢咪同共和党反面咯？佢有咩做唔出嘅啫？是不是是啊 不 是 没钱 不是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澳洲今次选举呢就是因为 Turnbull 呢你觉得他这排讲开始讲错东西就是除了他就是两个礼拜之前呢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就讲 Turnbull 叫啲父母有钱就应该赞助啲细路仔走去买楼啦是啦、啊、他现在开始那些 negative gearing 啊开始就是在开始在这些选举活动上露面对于示威者态度呢这些人就开始吵他底了。